瓜很甜还很咸，偏偏你要说再见，这瓜让人怎么吃啊？今儿的 open 是来自后弦的新歌《瓜很甜》，青春校园风，这样的后弦很经典，只不过这些年比较少见了。不过话又说回来，38岁的后弦还能唱出单车恋人那样的少年感，对于老乐迷应该算是一枚回忆杀了吧。又是一周没见面，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今儿带你随便听听歌，都是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下一首推荐的是周瑞和钱正浩的新歌，这两位是偶像练习生的人气学员，我没怎么关注过这档节目，之前也不了解周瑞和钱正浩，不过这首歌还是挺让我刮目相看的。首先这是他们两位的原创，配合的非常默契，另外编曲选用了我们喜欢的 Funky Disco， 有点像蠢朋克致敬的意思。新锐偶像听歌了解一下。 仅仅依旧像是模仿着昨天，这种感觉到底要重复多少遍，看窗外的蓝天、风平浪静之后黎明有闪电，直到你回头背负着点头，空空的双手总是努力的改变，丘比特还是对我视而不见、像风筝断了线，故事主角最后逃离了画面，在下个路口换谁的守候，时间过很久 I will never let go 接下来我们把节奏调慢一点，推荐一支来自北京的新生代乐队，他们叫松果日记，乐队成员都是在校大学生，估计是该毕业了。我听他们的几首作品，离别的氛围比较浓烈，给你播放的这首歌叫路过，主要在讲如何面对疏离这个情绪，可能你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吧。 本来要好的朋友忽然变得不再亲密了，亲密和疏离说到底啊，都是缘分一场，没有人会陪你一辈子，那些从你世界路过陪你走过一段路的人已经很值得感激了。来听这首《路过》。 我们都在寻找这城市的温暖，期待着有人陪伴的夜晚，我们都在等候着一通电话，等候着那一句晚安。我们急匆匆地靠近，去到过其实穿梭在人群里，我们就快要分离，却来不及拥抱。光明，直到心里的火都熄灭，才看得清楚，都只是路过。有一天，我们不再拥有着曾经，没有什么是割舍不掉的东西。还是忙碌着自己的生活，从此不在喧嚣中度过。我们急匆匆地靠近，去到过其实穿梭在人群里，我们就快要分离，来不及拥抱。心在一起转开了太阳，离开了光明，直到心里的火都熄灭，才看得清楚，都只是如果。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妹妹说不出话，习惯装作优雅，但却大半邋遢。我真的想问她，这样下去的话，怎么交男朋友啊？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你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你那么丑，给我丢脸了好吗？ 我以为你们是 每天上下班再喝两袋牛奶，每月看账单，昨天认识的伴，昨天就跟他玩。 像科幻男孩一样穿越人群给你拥抱，抚平你心中的烦恼。谁说宅男不懂浪漫？宅男要是浪漫起来，全世界都得尖叫。刚才就是一首标准的宅男之歌，来自裘德的科幻男孩。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位音乐人的作品，很科幻很有趣。看了一下他的资料，这是一个标准的宅男，还是死宅那一类，上网游戏、二次元、外卖、泡面，兴趣多，爱好广，总之宅男的标签都能贴他身上。裘德推出了一张原创 EP， 三首歌呈现了他的宅男世界，这个段落集中推荐给你。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 DJ 董鹏，来听下一首英雄结局。 赞美我，笑我再英勇几分呢？还想亲我，最后无必要牺牲，好成全所谓事事完成。被万众瞩目着，叫我怎么泰然自若？当所有疯狂的眼神里都是我，又怎么样装作无知无畏神色？嘲笑我，身后桃花也嗤笑我，将来只问自己没事时光遗忘，墓碑上名字是最壮烈红色。还剩下多少时间留给我？成功背 要说一个人能对游戏痴迷到哪种程度，大概就像裘德这样的，给游戏里的人物写歌。这首歌就是致敬魔兽世界的人族领袖瓦里安·乌瑞恩。我不太懂游戏，据说这个人物在剧情里很悲壮。裘德把游戏人物完全拟人化，他说在他看来，英雄也是普通人，也会怕，也有脆弱的一面，他们在能力跟责任的宿命中循环，有时候你看他们都很光辉伟大，反而悲剧的色彩会更浓烈一些。接下来的歌也是在讲一个虚拟人物，就是 DC 宇宙中的大反派小丑。这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反叛，在 DC 迷中人气很高。裘德用一种轻快的调调讲述他心中的小丑，这个大反派还是挺可爱。 我懒得装模，暧昧的沉默，怎么了？轮到我出场，观众却没一个嘻嘻哈哈。多好的角色，难道只有我为这最美妙戏份竞争着？请各位在座，游戏不啰嗦，快来，我知道你要的，举手之劳待客。你知道是付出新人格，回报不必多，给点乐再好不过。我作为一个反派角色，还没懂他牙齿能否露时刻，威胁能否笑着说，结局能否等他来送我。我只是猜测，真相不好说，扮鬼脸是怕你忐忑，世界它太龌龊，你也知道我握着爱紧迫，围观者越多，我的表演越有风格。我作为一个反派角色，还没懂谈判规则，等城市能不能配最欢乐的歌，牙齿能否露时刻，威胁能否笑着说，结局能否放轻松，手很没用，吓坏观众，我会期待他在其中。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六，是宜川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近日，一组质感十足的首发宣传片让《我就是演员》未播先热。片子不仅通过演员推荐人张国立之口将演员的定义娓娓道来，还曝光了杜淳、张钧甯、张馨予、涂岩松等演员阵容，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昨天，浙江卫视《我就是演员》又惊喜发布了一支演员版宣传片，引发观众更高期待。宣传片中，演员们在黑白的底色下，目光坚定，纷纷道出自己对舞台的理解。在《我就是演员》的舞台，无论是老戏骨还是小鲜肉，不管成名与否或者入行多久，都将回归演技本身。节目将于9月份与观众见面。再来关注，由王俊凯主演的少年探寻自然励志剧《天坑鹰猎》和吴磊主演的奇幻励志青春成长剧《斗破苍穹》将先后在优酷和湖南卫视开播。《天坑鹰猎》讲述了北京少年张宝庆为给恩师寻药，只身前往东北鹰屯，与地质少年团开启了共同探秘天坑的故事。《斗破苍穹》讲述了天才少年萧炎从云端跌落谷底，却于绝境中乐观迎战，逆袭翻盘的故事。王俊凯、吴磊两位同为19岁的人气小生，在两部青春励志剧里挑大梁，出演英雄少年，也为近期的荧屏带来了满满少年气。最后我们来看，昨天一组《延禧攻略版出入境新政指南》走红网络。这组由吉林省出入境管理局制作的五张图片，以《延禧攻略》剧中人物对话形式，解读了移民管理局将于9月1号推出的五项便民措施。8月28号，国家移民管理局新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其中包括内地居民可在全国范围内异地申请换补发出入境证件等五项新政，将在9月1号实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今天下午和傍晚，朝阳大悦城、工体、鼓楼、望京等餐饮娱乐场所集中区域通行压力相对突出，特别是东北四环、工体北路、鼓楼大街等路段压力持续时间较长。北京音乐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未来该如何想象，一起来我 放手，为了成为自己之权利战斗，做时代参谋，新纪元大胆去享受，古灵精怪的创意全部放飞，从此自由，别担心无厘头会出丑，灵感灵感你别 留，从放到月怒动地球，形状行走月球，火星远航，这难道是终点吗？宇宙的起点黑洞的力量，自由能用光速飞翔，未来有无限想象，去期待我 每个生命都向往出发，想象一下未来的模样，你的未来在哪儿呢？它藏在当下的努力中。刚才这首年轻的歌来自王博文，未来再来，再是正在的在。王博文是2010年快乐男声的全国十强，据说他曾经是个乒乓球运动员，跟马龙是省队队友，后来转行娱乐圈，算是抓住了另一个人生机遇。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周末一起听听最近的新音乐。布衣乐队发新歌了，创作灵感来自电影《永远的蝙蝠侠》片尾曲《玫瑰之吻》，只不过故事的发生地并不在哥谭市，而是在火焰山。超级英雄牛魔王，来听这首《火焰山》。 火焰山烧着我胸口，无边的烟火点燃了你的眼眸。我形容这首歌就是一个字，热，而且热得痛快，非常适合开车的时候听。继续推荐给你的是一首公路音乐，跟刚才的差不多。我们说公路音乐并不是一个音乐风格，而是一类音乐的统称，就是那些适合在路上听，自带旅人心情的音乐，特别是开车的时候听，非常带感，建议你适当开大些音量，跟着白举纲的音乐一路高歌，说走就走。 擦不掉篇章，提起笔和窗，关上灯的夜晚还会亮，银河躺两旁，你在我身旁，你的影子随我去远方。说笑着悲伤，都忘了提鞋长什么样。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交尾，落云听，终其老去，知音少，寒雨秋江，白露听，终其老去。 大乔小乔带来的《听琴曲》，歌词是明代诗人刘泰的诗，大概意思就是不再向权贵臣服，带着交尾古琴归隐山林，仲子期死了，那就弹给秋边的白鹭听。乔小刀定居云南后给这首诗谱了曲。其实在这个阶段他有很多歌都是跟古诗词有关，而且都在讲同一个主题，就是归隐山林，很符合他的心境。2017年开始，久未露面的大乔小乔回来了。对于这支民谣组合，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年前，当时小乔还是小学生。十年不见，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叔侄俩继续合作，带来的也是更成熟的音乐作品。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这个段落带你聆听大乔小乔。下一首歌的标题叫《只字不提》，这是我在他们新专辑里挑出来的比较喜欢的一首。只字不提，不必怎么介绍了，就是这个意思。 你问我哪里是最美，风儿飘来自由，跳进沉睡里，他穿着风衣，躲避着大雨，被人指着头顶，马的不能喘息。 离开北京定居云南就是为了做回自己，乔木楠重回大乔小乔跟他的二叔继续唱歌也是为了做回自己。做回自己，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命题。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子，年轻时的信誓旦旦好像都不见了，甭说做回自己，那个自己是什么样都不再记得。或许做回自己很奢侈，你可以试一下，万一实现了呢？最后的歌来自大乔小乔的《做回自己》，就当一个祝愿送给你。我是今儿的主持人 DJ 董鹏，在微博上可以找到我，咱随时都能聊起来。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明天是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欢迎您到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张张的清纯笑脸，细腻的丝丝温暖，重新泛起了波澜。想起过去的誓言，多么无知，轻狂迷茫。曾经许下的理想心愿，到今天还没实现。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壮阔东方潮，奋进